一个人带着理想，找一个港口开始出航，一个人带着迷茫，没有灯光指引方向，不知道风吹我飘向何方，像一只船孤独在海上，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长，陌生的海岸什么样，大海的胸怀是那么宽广，漆黑的夜里没有方向，穿过弥漫烟尘雪雨风霜，灵魂寄宿永恒的天堂，虽然终点还是那么遥远，虽然温暖不在我身边，我用坚强平衡着双掌，不管路多远有多长，虽然终点还是那么遥远，虽然温暖不在我身边，我用坚强平衡着双掌，不管路多远有多长。 Here's a room